该放弃或感伤，努力才是真的方向。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。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。 奇迹，我拥有梦想，我希望看见所有骄傲的脸庞，不再被曾经失败放弃或感伤，努力才是真的方向。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 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。 I can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。 你说爱我的口音，你说

山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，木马还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。亲爱的，这时刻有梦就大声唱歌， 我们迎着风边走边唱，那几点来自于远方，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走，有水者的声音，我走着看着风中央一颗爱的蒲公英。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境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穿行吹的风铃，需要找个流星，气氛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而他们说玫瑰象征着爱情，那插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普通瓶，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。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，木马还旋转着，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。亲爱的，这时刻有梦就大声唱歌， 我把手牵手一直的走，静静的像你的努力盼过雕像神说，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，友情难以割舍。整个山坡，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，却直接承受。店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，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。 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午夜那穿行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关心。爱让我更自由。一起大声说出口、oh, 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珍惜那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。 我 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摇曳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 我 叮咚的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摇曳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 Words planned for me. I know I

小时候我一直有个梦，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，就像夏夜繁星闪烁，幻想我能穿梭其中。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。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，而是考满分的我。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。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？妈妈比你是为你好，想你进步。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。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，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，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，而仅有13.66%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。 这都是你讲的，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？ 一个时代，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。放弃包办式教育，不要做要求者、指责者，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、帮助者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痛昏重、呕吐泄泻不舒服，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、解表化湿、理气和中。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小丽。昨天京城再次出现降雨过程，入夜之后雨水逐渐停歇，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9.2毫米，最大降水出现在通州余家坞为49.7毫米。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，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，局地伴有风雹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空气湿度大，体感闷热，防暑降温不可松懈。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好，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，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度。今天夜间阴转晴，东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，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，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强，请注意防护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实力奥运的传奇，北京体育广播双爱。